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听到来自于 DJ 制作人 Producer and DJ Rabbit Head 带给我们的2018年的一个年度混音大串烧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周末愉快，电子音乐舞曲的时间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FM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今天我们的会音当中，您可以听到非常多耳熟能详的热门主流单曲，无论呢是从今年年初还是到这样的一个年底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单曲能够让我们的耳朵始终是保持一种年轻的状态，洗刷刷啊。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这样一位 DJ 制作人 Rabbit Head 兔子头，他呢也是用他的能量把这2018年的一些著名单曲能够混合起来，给到我们一个完美的2018 Year Mix Album Volume Second。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祝您周末愉快。想要了解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看到咯。继续把双手抬起来，让身形能够站定，然后把节奏跟上，血液沸腾起来咯。

2019年铁路春运从1月21号开始到3月1号，共40天，节前15天，节后2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330万人次，同比增长8.3%。铁路春运火车票的互联网和电话订票提前30天发售，明天大家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也就是1月21号的火车票。需要注意的是，车站售票窗口待售点的预售期相对较短，提前28天发售车票。继续来关注日本旅游。日本旅游签证将进一步放宽，将惠及多数游客和大学生。目前日本已经确定新的签证政策将于明年1月4号起开始实施。具体来看，最新的签证放宽政策包括：第一，过去3年内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2次以上的中国游客，今后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的手续也将简化，无需提交经济证明类材料。第二，对我国1243所高校的大学生实施签证手续简化政策，而此前这一手续简化优惠只针对我国的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开放。由于新政的实施，预计春节时期的签证订单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Rhyth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10、9、8、7、6、5、4，4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zor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orever in my arms. We belong to the stars. For a moment we're in heaven where we are. 欢迎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我们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 Rabbit Head 带给我们的2018年的一个年度混音大串烧，一个 mash up 啊，希望你能够来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去扶持原创啊，要鼎力支持我们一下这样的一些个 DJ 制作人们他们的一些个原创音乐作品了，希望您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推荐，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 周末愉快。